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01集，狐影。展昭和白玉堂只听救火的人群一阵骚乱，围观的人群也都紧张了起来。回头一看，就见此时火苗是越窜越高，而偏偏此时起了一阵夜风，风是从西边往东边吹的。这客栈东边是长长的一片民宅，一户挨着一户，别提多危险了。一旦火被风一吹，很可能烧光整片民宅，甚至烧光整条街，那就糟糕了。展昭觉得情况危险，想跑过去灭火，罗子木对他和白玉堂摆了摆手，示意火凤堂的能解决这件事。这时候就听桑奔吼了一嗓子， 都闪开。 众人有拿着水桶的，有的扛着沙袋抓着拖布的，都停下手左右看。展昭对衙役们一摆手，衙役们赶紧闪开了。展昭和白玉堂都好奇桑奔这位大力士要怎么灭火，就见他让众人退开后，猫起腰大吼一声，双拳击地，众人就听到咔咔声直响，整个地面直晃，而前方着火的客栈也像是被震松了似的摇摇欲坠。素清走到一侧，抬手举起盾牌就飞了出去，那盾牌以一条诡异的弧线撞断了客栈的一根承重的梁柱，直接飞进了火场里。就听到嗡嗡声传来，那盾牌穿过火场又撞断了几根梁柱，客栈里飞了一圈后飞了回来。素清抬手一接，展昭下意识看了一眼那盾牌，一丝都没被烧过的痕迹，甚至都感觉不到它是烫的。展昭忍不住伸手摸了一把，果然冰凉。 不愧是明盾啊，好东西。 桑奔对着地面又狠狠跺了一脚，轰一声巨响传来，再看那客栈原地松垮垮的就塌了下来。桑奔扛起地上两大袋沙子跃上半空，到了对面屋顶往火堆上倒，素清在下边帮他扔沙袋。这桑奔不愧是大力士，提着一袋沙子跟提着一袋棉花似的，灭火那叫个干净利索，一转眼火就扑灭了。松江府百姓自然是欢呼加感慨了。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 手脚还挺快。 白玉堂也点了点头表示赞许。因为灭火及时，而且素清弄断的是梁柱的底部，整座楼并没有塌成木片堆，反而比白玉堂那座树屋是完整多了。灯火灭了，展昭和白玉堂进入了冒着烟气的二楼房间，就见火掌门中的尸体都完好无损地躺床上。 奇怪啊， 白玉堂也觉得不可思议，火掌门的人个个会武功，没理由普通人都逃出来了，他们却跑不出来。再者说了，一个个躺床上像是睡着了就没起来过，这是叫下了蒙汗药了还是什么？白玉堂检查了一下，发现这一层的屋顶和柜子差不多烧成炭了，但是房间当中的桌子却没事，外头也烧黑了。展昭摸了摸窗棱那还有些烫的焦木。 有人往墙上泼了火油然后再点燃，看这情况，这些火掌门弟子火着起来之前就已经死了，或者昏迷不醒。 要烧楼就是为了要毁尸灭迹，为什么不直接把火油泼尸体上，而是要泼墙上呢？ 可能是为了保留这些东西吧。 这时提着衣摆一脸嫌弃的走过来的林业火指了指尸体手边，展昭凑过去看了看，就见一具尸体的手边有一撮白毛。 他们好歹是火凤堂的， 你一点也不难过。 哼，我又不认识，伤心就装不出来。如果是枉死的，那我给他们报仇，如果是死有余辜呢，那就更不用难过了。 说完，林业火一转身跑出去了。展昭叹了口气， 这性格是怎么长成这样的呢？ 猫儿。 白玉堂蹲在窗边的柜子旁叫了展昭一声，展昭走过去，白玉堂从柜子后面的缝隙里摸出了一样东西来。 这是什么？ 展昭拿到手里看了看，就见是一块红铜做的令牌，令牌很小，制作精美，正中间有两朵盛开的茶花，背面是一只九尾的狐狸。 没见过这种令牌。 这狐狸看着不像那几只白狐狸那么可爱，这只看着妖异的厉害， 貌似不是火凤堂或者是火掌门的东西，也可能是之前别的客人无意间落下的吧。 可是这令牌做工很大气，看着像是大门派的东西，有点古朴。 展昭又仔细看了看那块令牌，用块布包好，准备回去问问阴侯和天尊有没有见过。这时外头公孙也提着小药箱子赶到了，一进来就拿白袖子掸灰尘。 怎么死了这么多人？ 都是早上袭击你的火掌门弟子。 就两个逃出去了吗？ 就跑出去了一个啊。 不对吧，今早袭击我和小四子的比这会儿多两个。 你确定？ 你怀疑我没记性？ 公孙眯眼睛，赵普赶忙摇头。 不是，只是奇怪你这都能记得住。 你想说我记仇？ 公孙眼睛再眯起一点，那双凤目都眯成一条线了。赵普自觉闭嘴不再说话了，书呆子他惹不起。展昭出了门，问那逃生出去的唯一一个火掌门弟子。 你们总共多少人？ 十二个。 不对，里头躺着十个，那换句话说丢了一个。那个人是跑了还是放火的人就是他。 见那火掌门弟子的情绪稍微平和了些，展昭就问了他一句。 你刚才说狐妖杀人，具体情况呢？ 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因为心情不好就都喝了点酒，随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，就感觉自己睡得很沉很沉，但同时又觉得很累，而且全身很烫很热，透不过气来。等我睁开眼，看着满屋子里面都是火，有个人站在窗边，那是一个一身白衣的人，后面还有一个白色的狐狸尾巴晃动。那人突然回过头看了我一眼，妈呀，一张狐狸脸。之后他一翻窗户出去了，我也吓得清醒了些，见四周都是火，就赶紧爬出去逃下楼了。 展昭听后看白玉堂露出一丝疑惑。 这说法耳熟吗？ 嗯，跟庞太师年轻的时候看到的害死他朋友的那只狐妖情况差不多，也是狐狸尾巴狐狸脸的。 你去认一认尸体，看看少了那个人是谁。 这时林业火站在了那弟子的背后。那火掌门弟子跪下就求饶。 堂主，是我没用，当时都没想着要去救师兄弟，等想起来已经…… 矫情什么，能救自己就够了，就你得救了，别人没得救。要不然你有本事活该你活得久，要不然你使坏，这案子跟你有关，迟早要你偿命。 那弟子张大了嘴，一个劲儿摇头。林业火拍了拍他脑袋。 哼，不怕，就算你是坏人，只要你够强够狡猾，没人发现你，照样可以活得很好。 说完，林业火转身又甩着袖子走了。展昭无奈看着林业火的背影，对白玉堂摇头。 性格真恶劣。 他说的也有道理，我总觉得火凤堂的人有所隐瞒，应该还有什么事情没说。 你师父和我外公也有所隐瞒呀，也有东西没说。 展昭总觉得迷雾重重，正疑惑，忽然就见不远处的巷子里有一个人影。那巷子是一边的围墙短点，一边的围墙长一点，这边灯火辉煌的，有亮光就照在墙上，形成了一个光影，而躲在角落里的人没留神，自己的影子已经印在长一些的墙上了。展昭看得目瞪口呆，胳膊捅了一下白玉堂。 我眼花还是怎么了？ 白玉堂看了一眼，也诧异不已。就见在那光亮里的人影是人形的没错，但是身后有一条粗粗的大尾巴，还轻轻的一甩一甩的，那动作就跟小狐狸平日没事甩着尾巴的动作一样，那么自然。而更诡异的是，那人脸部的侧面可不是人鼻子人眼睛，而是一个尖尖的往上翘的狐狸鼻子，似乎还毛茸茸的，那活脱脱是一只狐狸的脸呢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刚要过去，那头正好这么巧有一对衙役过来，那人影突然就一闪，没入了黑暗的巷子里。展昭和白玉堂赶紧追过去，巷子里却是空的，什么人都没有。 你刚才看见没？ 嗯。 邪门了呀。 邪门什么？ 两人正全神贯注想刚才的怪异景象，冷不防身后传来人说话的声音，惊得两人一回头，就见天尊歪着个头站在后边看两人呢。 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们看着小四子吗？ 那边。 天尊指了指后头，就见阴侯一手夹着小四子，一手提着萧梁，去到公孙身边了。 外公抱小四子的姿势也是不标准的，要不要教教他？ 对了，天尊，这个你见过吗？ 展昭从腰间拿出那块令牌来给天尊看，天尊接过来看了看，扬起脸， 各种眼熟啊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觉得有门，天尊觉得眼熟，就表示见过。 啊， 想起来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有些惊喜，天尊却是将令牌往怀里一揣，转身留下句没有，撇下目瞪口呆的白玉堂和展昭，溜溜达达找阴侯去了。展昭和白玉堂皱着眉头看着天尊的背影，真是越发可疑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